圆山国际友好航空节2016在朝鲜江原道圆山市进行，开幕式24号在格麦机场举行。开幕式之前，参加者向立在圆山市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开幕式由航空节筹委会各成员、航空体育爱好者和圆山市劳动群众参加，还有航空节筹委会名誉副委员长、英国主体旅行社社长戴维·汤姆逊·罗兰兹、驻朝各国外交代表、十万官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外宾参加。开幕式结束后，由军用飞机和民用飞机进行了机巧飞行。这天晚上，在松涛园青年露天剧场举行了国立民族艺术团艺术人、江原道艺术团艺术人、江原道学生少年和幼儿园儿童音乐舞蹈综合演出。25号进行了国内外降落伞选手和爱好者降落技巧、模型飞机操纵飞行等活动。航空节参加者按各自的要求乘坐不同机种的飞机，俯瞰了圆山金刚山旅游地区的全景。25号晚上，青年学生在圆山市海岸广场举行晚会，表示祝贺航空节圆满结束。